《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八章《受审》第31集。 哈利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无法控制自己。他走进的这间幽深的地下室对他来说太熟悉了，令他胆战心惊。他不仅以前见过他，而且还曾经来过这里。这就是他在邓布利多的冥想盆里来过的地方。他就是在这里目睹了莱斯特兰奇夫妇被判在阿兹卡班终身监禁。四周的墙壁是用黑黑的石头砌成的，火把的光线昏暗阴森。它的两边是一排排逐渐升高的空板凳，而它的前方，在最高的几条板凳上，赫然浮现着许多黑乎乎的人影。他们刚才一直在窃窃私语，而当沉重的大门在哈利身后关上时，一种不祥的沉寂笼罩下来。一个冷冷的男声在审判室里回荡：“ 你迟到了。”“ 对不起。” 哈利紧张地说。 我不知道时间改了。 那不是威森加摩的过错。” 那个声音说。“ 今天早晨派一只猫头鹰去通知你了。坐下吧。” 哈利垂下目光，望着房间中央的那把椅子。椅子的扶手上是左一道右一道的铁链。他曾经见过这些铁链突然窜起来，把坐在上面的人捆得结结实实。他的双脚走过石头地面，发出响亮的回音。他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边上，链条凶险地叮叮当当响了起来，但并没有把他捆住。哈利觉得一阵眩晕恶心，抬头望了望坐在上面板凳上的那些人。他所能看见的大约有50个人，穿着紫红色的长袍，左前胸上绣着一个精致的银色 W。他们都垂眼望着他，有的带着严厉的表情，其他人则毫不掩饰内心的好奇。在前面一排板凳的正中间，坐着魔法部部长康奈利·福吉。福吉是一个大胖子，经常戴一顶暗黄绿色的圆顶高帽，不过今天他没有戴。另外，以前他对哈利说话时，脸上总带着的那种慈祥的微笑，今天也消失不见了。福吉的左边坐着一个宽身材方下巴的女巫，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戴着一副单片眼镜，脸上的表情令人生畏。福吉的右边坐着另一个女巫，但她在板凳上坐得太靠后了，脸被笼罩在阴影中。 很好， 福吉说， 被告终于到场了，我们开始吧。你准备好了吗？ 他朝板凳那头大声问道。 是的，先生。 一个哈利熟悉的声音急切地说道。罗恩的哥哥珀西坐在前排板凳的最边上。哈利望着珀西，以为他会显露出认识自己的表情，但是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珀西那双藏在脚支架眼镜后面的眼睛正专注地盯着面前的羊皮纸，一支羽毛笔拿在手里准备记录。 8月12日的审判， 福吉声如洪钟地说。珀西忙不迭地开始做记录。 审理家住萨里郡小惠金区女贞路4号的哈利·詹姆·波特，违反对未成年巫师加以合理约束法和国际保密法一案。审问者，魔法部部长康奈利·奥斯瓦尔德·福吉，魔法法律执行司司长阿米莉亚·苏珊·伯恩斯，高级副部长多洛雷斯·简·乌姆里奇，审判记录员霍西·伊格内修斯·维斯莱， 被告方证人阿布斯·霍西瓦尔·乌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 哈利身后一个平静的声音说道。哈利猛一转头，把脖子扭了一下。邓布利多镇定自若地大步走了过来，他身穿一袭黑蓝色的长袍，脸上是一副极为镇静的表情。他走到与哈利平行的地方，抬起头来， 透过架在歪扭鼻梁上的半月形眼镜望着伏击。他长长的银白色胡须和头发在火把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威森加摩的成员都在小声地交头接耳，所有的目光都投在邓布利多身上。有人显得很恼火，有人似乎有点害怕，而坐在后排的两个上了年纪的女巫竟然挥手表示欢迎。哈利一看见邓布利多，内心升起一股强烈的情感，让他感到踏实，充满了希望，就像凤凰福克斯歌声曾经带给他的感觉一样。他想与邓布利多对一下目光，但邓布利多没有朝他这边看，而是继续抬眼望着显然惊慌失措的福吉。福吉说，看上去完全没了主张。 邓布利多，是的，这么说你收到我们的信，知道审讯的时间地点都改变了？ 看来我是没收到。 邓布利多语气欢快地说， 不过我犯了一个幸运的错误，提前三个小时就来到了魔法部，所以一切都没问题。 是的，好吧，我想我们需要再拿一把椅子来。维斯莱，你能不能？ 不劳费心，不劳费心。 邓布利多温文尔雅地说，他抽出魔杖，轻轻抖动了一下，一把柔软的魔光印花棉布扶手椅凭空出现在哈利旁边。邓布利多坐了下来，长长的手指尖对接在一起，目光从那上面望着伏吉，脸上带着彬彬有礼饶有兴趣的表情。威森加摩的成员仍然在交头接耳，一个个坐立不安。后来伏吉又开口说话时，他们才安静下来。 是的， 伏吉说，把面前的文件移来移去。 那么好吧，现在是指控。是的。 他从一堆文件中抽出一张羊皮纸，深深吸了口气，大声念道， 指控被告方有如下罪行。被告以前曾因类似指控受到魔法部书面警告，这次又在完全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情况下，蓄意的、明知故犯的于8月2日晚9点23分在一个麻瓜居住区，当着一个麻瓜的面施用了一个守护神咒，此行为违反了1875年颁布的对未成年巫师加以合理约束法第三款以及国际巫师联合会保密法第13条。你就是居住在萨里郡小汇金区女真路4号的哈利·詹姆·波特。 福吉一边问一边从羊皮纸上方瞪视着哈利。 是的， 哈利回答。 你三年前曾因非法使用魔法而受到魔法部的正式警告，是吗？ 是的，可是…… 但你又在8月2日晚用魔法变出了一个守护神？ 福吉说。 是的， 哈利说。 可是 你明知道你还不到17岁，不允许在校外使用魔法。 是的，可是 明知道你当时身处一个麻瓜密集的地方。 是的，可是 你完全清楚当时近旁就有一个麻瓜。 是的， 哈利恼火地说， 但我使用魔法只是因为我们…… 戴单片眼镜的女巫用洪亮而深沉的声音打断了他， 你变出了一个完全成熟的守护神。 是的， 哈利说， 因为 一个实体守护神。 一个什么？ 哈利问。 你的守护神具有清楚明确的形态，我的意思是它不仅仅是蒸汽或烟雾。 是的， 哈利觉得又烦躁又有点绝望。 是一头母鹿，每次都是一头母鹿。 每次？ 伯恩斯女士用洪亮的声音问。 你以前也变出过守护神？ 是的。 哈利说。 我这么做已经有一年多了。 你现在是15岁？ 是的，而且。 你是在学校里学会的？ 是的。我3年级时卢平教授教我的，因为。 真是了不起。 伯恩斯女士从上面望着他说道。 他这个年纪能变出真正的守护神，确实很了不起。 他周围的一些巫师又开始交头接耳了，有的点点头，有的则露出不悦的神情，连连摇头。 这不是一个魔法多么了不起的问题， 福吉用恼怒的声音说。 实际上我认为越是了不起就越糟糕，因为那孩子是当着一个麻瓜的面这么做的。